誒唔係，對唔住，第六章，第六章唔係好長好短嘅啫嚇。咁啊，選立七位執事。咁即係我提過啦，即係教會擴展啦。咁十二個鐘頭咧做嘢咧，即係始終唔單止即係對住呢一班人噶嘛，而都正話呢度講就係佢哋挨户施教啊，要想擴展，你多啲人去信主嘛。咁當然咧，以前嘅信主咧，唔係而家我哋嘅。即係所謂一個慕道過程，咁要經過3年啦嚇。咁啊，以前即係你信唔信主耶穌基督啊？係我哋祖先嘅天主所派遣嘅嚟到救贖人類，佢曾經死咗、復活咗咁啊！你信咁可以領洗噶啦，好簡單係咪？咁所以即係佢哋盡量想多啲人能夠得到天主嘅恩寵，得到罪過赦免，呢個係佢哋嘅重點嚟嘅啊。咁而都當時咧，亦都冇。好似而家我哋嘅觀念啊，教會嘅組織咁龐大啊，點樣要使到發展得好啲啊？即係未有呢個概念嘅。當遇到問題，通常都係遇到問題啦，咁啊考慮點樣處理。咁然後啊，我哋點處理咧？就一步一步咁嚟發展。所以第七章開始記載話，嗰個時候咧，門徒越嚟越增多啦。希律法嘅猶太人，我哋知道有啲猶太移民咧，即係其實咧曾經流亡過噶嘛，猶太亡過國噶嘛。啊，亡過好長時間啦，喺羅馬帝國裏邊生活啦，啊，咁所以有啲希律化嘅猶太人咧，就即係有希律文化背景嘅，翻翻嚟去以色列啊嗰度生活，啊對佢哋亦都即係信咗主啦嚇，信咗又聽咗中途所宣講嘅信咗主，對希伯來人發出咗怨言，啊呢、這個希伯來人咧，亦都係指嗰啲信咗主嘅希伯來人。嗰啲猶太人 ，OK。第二呢一個希伯來人嘅含義咧，係指佢哋冇一啲外族嘅文化背景嘅，冇希臘文化背景嘅。點解咧？佢因為呢啲希律化嘅猶太人咧，佢哋嘅日常生活供應品上疏忽咗佢哋嘅寡婦。咁即係你知道譬如舉個例子啊，點解而家啲寡會突然之間有啲寡婦喺度咧咁？有很多次我們都有個自然的現象可以了解得到的，假如我這裡有一家人啊，兒子又不在，女兒又不在了，那我剩下我一個，可能我就 回我的老家生活，那些人有一種所謂根的歸屬感，那所以也有希臘化 的文化背景的所謂寡婦，是猶太人來的啊，他們是寡婦，那但是生活裏面，因為佢哋嗰啲嘢嗱，有好多係特別係第六翻嚟嗰啲咧，唔係金山阿伯喎，唔係好有錢嘅喎嚇，佢哋真係可能好窮困嘅喎，生活有好多問題嘅喎。咁佢哋呢一波同時都信咗主，本嚟前面都講過啦，佢哋應該佢哋中間冇窮人嘅嘛，因為啲有啲人咧貢獻咗佢哋嘅嘢出嚟，可以大家用啦嚇。但係實際上咧，希伯來人去分配一啲嘢嘅時候咧，可能受到疏忽。於是十二個鐘頭就召集門徒，眾門徒咁話：讓我哋放棄天主嘅聖言，而操管飲食，實在不相宜。讓我哋放棄天主嘅聖言，而因為呢啲人去代替一啲人去操管分配飲食等等咧，變咗係我哋應該要做嘅嘢冇做到。啊！如果用今日嘅字眼嚟講，應該做牧民工作，唔做，冇做，而做咩咧？做一啲行政上啊，啊校監啊，或者係一啲福利中心嘅一啲主任啊。但係至於真正嘅牧民咧，可能佢哋忽視咗啊。所以佢話唔相宜，唔應該咁做法。我們應該著重多些去宣講天主的聖言。我們再一次講的是什麼呢？我們說人有些現象呢是做一些所謂惡的事，但惡的事呢帶來一個好的效果，他們分這些希伯來人呢即是分配食物，疏忽了那些有希臘文化背景的寡婦或者是一些所謂沒什麼能力的人，但是竟然使到中途他們想的另一件事，就是說我們要更加去宣講聖言，不是管理飲食的事，管理飲食仍然 由另外啲人管。於是佢哋諗到就係咩咧？就係、是、由佢哋之中檢定出個有好聲望，而且充滿聖神同埋智慧嘅人咧，派佢哋管理呢個要務，管理呢啲飲其中一個咧就係飲食，係嗰啲人嘅生活。因為呢啲希伯來人嘅偏見或者係自私心，引致到呢個宗徒團體要去發展一個更進一步嘅組織，就係、是、所謂執事啦。咁於佢話：至於我哋點啊？我哋要專務祈禱，為真道服役。將個真道服役就唔係只係為自己啦嚇，而係傳教啦、傳福音啦，將呢件事咧去繼續去宣佈俾其他人知啦。因為佢哋係見證人啦。他們要出位很聲望，即是人們對他們的看法啊，那些人啊，然後就他們呢充滿聖神，即是不欺騙別人的，不是一個貪。那他們現在是什麼呢？稍等先，講這些說話之後，他就說得到全體的悅服，於是就選了斯德望，他是一位充滿信德和聖神的人，以及腓利伯等等等等，有七個人。這七個人呢其實都是有希臘的人，因為他的名字就是一個希臘化的名字來的。他們是個歸依猶太人，是其中有人是安提約基亞那裡生活過，但是他們是原本是猶太教的。換言之，他們總之就是他們不是希伯來人，或者說不是希伯來人，就是一個他們自己本土的猶太人，個生活背景就是所謂有是地地道地的 Aboriginal， 是本地人來的。咁於是叫佢哋企喺中途面前，中途點做呢？上一次咧就佔溝去選兩個人之中邊個成為中途，即係佔溝，即係好似抽籤咁上下咁嘅嘢嚇。而家咧就唔係祈禱啊，以祈禱嘅方式，全程為佢哋浮手。浮手嘅含義，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好。廣闊的含義，但是其中在《户籍記》裏面呢，第27章，查一查《户籍記》下27章18至23節。咁《户籍記》呢就是梅瑟五書的第四本書，查個户字27章十八至廿三，是在二百二十页，那本大圣经的二百二十页。十八至廿三呢，他这里记载说，上主对梅瑟说，你应该选用农的儿子约苏厄，他是个有精神的人，按手在他身上，叫他站在大司祭厄勒亚泽尔和全体会众前，当着他们的面委派他，将你的一些威权授给他，好叫以色列子民全体会众听从他，他就应到大司祭厄勒亚泽尔面前，请司祭为他在上主面前咨询乌灵的决定。他和一切以色列子民和全体会众应 應依照指示來到行事。那裡說到在他身上按手，即是現在我們說的浮手禮，然後就是意義，就是將他的權分給他。所以在中道大事錄這裡呢，就為他們浮了手，即是將手按在他們頭上，就意思是將權柄分給他們。當然浮手也有祝福的意思，在新約時代耶穌基督的做法我們看到。天主的道，現在開始有個道字了。天主的道就是這個所謂喜信或者福音，就在太初有聖言，就是在約望福音第一章那裡所共用的字眼，聖言就中文譯法。其實和道呢是同一個含義的，同一個含義。天主的道呢漸漸發揚，門徒的數目在耶路撒冷大為增加，司祭之中呢也都有很多人服從了信仰。這個司祭裡面呢是當然不是大司祭，是所謂較為 下層的下級的司祭，不是司祭長啊，或者是大司祭。好了，斯德望被選為所謂執事之後呢，七位有聲望的人呢，他充滿恩寵和德能，有智慧啦，有口才啦，也都有勇氣。勇氣呢在下低我們剛才看到了，殉道者的定律，第一個殉道者。他在百姓之中顯大奇蹟，行大徵兆。他是一個希律化的猶太人，有希律文化背景的。當時呢有些稱為自由人會堂中的人，以及基勒乃和亞歷山大里亞的人的會堂的人，還有一些屬於基里基亞和亞瑟亞會堂的人，起來呢和斯德望辯論。辯論什麼呢？當然辯論耶穌基督的復活的問題，耶穌基督是不是救主的問題。但是咁多人呢，嚟自咁多个可以话唔同会堂嘅人呢，都敌唔住斯德望嘅智慧。原因系咩？我真系一个人啊，而系佢充满恩宠，有德能，系藉住圣神讲话。所以喺呢度再次反映到，就系耶稣曾经讲过，当人拉你嘅时候咧，你唔需要准备讲乜嘢嘢嘅，圣神咧要教你怎樣說話。於是他們就慫恿一些人說，我們聽見他說褻瀆梅瑟和天主的話，又是用誣告的方式來到去煽動一些人去捉這個斯德望的。他們又煽動了百姓長老和經師，他們一起跑過來捉住了他，解送到公議會，好像前面的中途一樣。第一件事就解送了公議會，同時他們設下了假見證，說這個人不斷地說反對聖地和法律的話。至於他們同樣他們用假見證去誣告耶穌，當時誣告耶穌就於是使到耶穌被釘死嘛。他這個假見證怎麼說呢？他說他斯德望假說一些反對聖地和法律的話，因為我們聽他說，他說這個納扎勒耶穌是要毀滅這個地方，同時要改革梅瑟給我們的傳下來的法律。耶穌完全沒有說過，耶穌說是滿全的法律，不會將改變的法律的一點為一劃，在馬太福音的記載裡面曾經說清楚說過。現在呢就將他應用在斯德望身上，所有坐在公議會的人都注目著看著他，而見到他的面容什麼？好像天使的面容，即是很開心的，很有光亮的。這個就是斯德望在這裡接受受審的那個情況了。好，那這個是講緊這個七位執事的問題了。我要講緊前面少少用詳盡少少來講，就是什麼呢？希律化的猶太人有點解有啲偏見 佢呢啲猶太人咧，好多係出生喺巴勒斯坦之外嘅，佢哋有希臘嘅習慣。啊，呢啲人裏邊咧，有啲已經係年老啦，啊，翻到去耶路撒冷，我之前提過，好多年紀大嘅人咧，都會諗住，誒，即係我年紀大啦，都係翻翻老家啦，嚇，有條根喺度，有個親戚喺度啦，咁，所以翻耶路撒冷過佢嘅晚年生活。咁喺佢哋喺耶路撒冷咧，有佢哋嘅會堂啦。好似有佢哋嘅自己嘅團體，啊，就算唔係信耶穌嘅，聽中途宣講加入咗基督教會嘅人咧，喺佢哋嘅會堂裏邊咧，都一樣遇到同樣嘅對待，就係咧同本地人咧或者本地人睇佢哋唔起啊，分開佢哋，啊，本地人咧就唔中意同佢哋喺埋一齊。不知道这个人性的软弱，啊，就是他们不是所谓怎么说，衣锦还归，他们是很穷地回到去，所以人看他不起，啊，这个成见呢不单止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有这样的现象，入到去基督徒的团体也都有同样的现象，所以他们的规划呢得不到圣殿的支持，即是说那些不是基督徒，去到这个在地道回来之后就有这样的现象了。现在这班入了中途宣讲的基督的团体呢，又发现自己在信仰里面呢得不到兄弟姊妹的支持，或者说相反是受到他们疏忽添，啊，路加呢并没有讲到背景嗰個所謂歷史嘅問題啦，啊，呢，這個點解佢哋翻到嚟，受到呢，這個俾人哋睇輕啊、輕視咧咁？但係佢哋只係指出咗聖神點樣由呢，這個一個惡嘅環境，就係，是，受到忽視嘅情況之下咧，帶出咗一個好嘅結果咧，就係，是，選立呢個執事。Okay. 好啦，今日咧，就講到呢度，注意放手，將來咧有其他地方有機會再講，因為好多好多，無論舊約與新約咧都好多講及放手嘅問題噶。有冇嘢分享？阿，斯德望， 斯德望就快要受死啦。 佢話： 阿 Peter， 我想問下你啊，當時咁多中途門徒，除咗數之外，有幾多係羅馬嘅公民嚟㗎？因為羅馬公民咧，就即係係咪因為佢哋境內所有猶太人喺羅馬統治下都自動成為公民啦？定係因為只係好似掃錄咁樣，因為佢係幫佢做過嘢？ 係掃錄喺出世嘅地方唔同，嚇唔係喺聖地嗰度出世嘅。咁其實所有聖地嘅只係咩？我用回香港殖民地這個觀念，啊，不是所有香港的人都可以拿英國護照公民有這個權的，啊，就沒有的。所以呢在，這班中途裡面呢12個呢每一個是羅馬公民， 除了是掃錄他是羅馬公民， 啊，因為他出生地不同， 所以啲人唔咁唔能夠輕易拘捕佢同埋處死佢。 當然咧，嗰啲猶太人想處死佢噶，不過保羅好醒啊嚇，佢話我係羅馬公民喎，因為羅馬公民有特權噶嘛，即係啲猶太人唔可以就咁處死嘛，應該問個羅馬皇帝啊嘛，嗰個權唔同，即係有所謂好似我哋如果去旅行咧，唔攞住加拿大護照，你唔先話俾加拿大政府聽咧。你被中國政府捉咗咧，咁就對唔住啦，啊，可能冇得幫你。依嗰個觀念差唔多啦。好，咁咧，今日我哋就嚟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冇其他問題啦嘛。 有啊， 咁啊，舉手。 有一個問題，就係，是，第六章第二節嗰度咧。他說那些宗徒說讓我們放棄天主的聖言， 咁我估計呢個天主嘅聖言嗰個概念唔係等於同我哋今日講天主聖言嗰個概念㗎。 哦，唔同，因為我哋今日嘅概念就係、是聖經啊，由舊約至到最後一本書《默示錄》都叫天主嘅聖言啦、啊，天主向人講嘅説話。而嗰度講天主放嘅天主聖言咧，其實係講緊耶穌基督。其實如果簡單啲講咧，直情好似有望福音太初有聖言，即係唔係起初就有聖言呢、這個觀念。 哦。 係咁清晰嘅，咁窄嘅。咁啊，下一次咧，嗱，我假設我睇下，係唔使我哋由頭至尾讀一次啦。咁啊，第七章咧就先得望下公義夫嘅答辯，因為好長嘅嚇、啊，第七章，有六十節，啊，然後講到第八章咧先講數六，咁所以咧，我第七章。你話係咪好多嘢講？可能未必咁多嘢講，因為好多嘢嗰啲係講歷史嘅嘢啦，同埋講耶穌基督嘅，大家都明白噶啦。所以睇兩章，睇埋第七、第八兩章。咁我哋下次理論上咧，通常咧我哋會講兩章。我下一次咧會預早開個電腦嘅，即係個鐘頭之前開咗佢先。哎呀，好有咩 update 嗰啲嘢咧，佢哋都 run 咗先啦嚇，唔使喺度棘住。 OK， 唔該曬邊啦。 OK， 冇。咁啊，做個祈，我唔使，咁啊做個祈禱結束啊。阿 Linda 可唔可以帶祈禱啊 ？Linda， 阿 Linda 聽唔聽我講啊？ 好啊。 啊，唔該。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啱啊。 啱啊。 人事嘅天主，好多謝你今日，雖然係比較短少少，但係好清楚明白到呢兩節嘅道理。亦都好多謝你能夠俾我哋好真誠咁樣再繼續去言聽你嘅聖言。我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而求。 阿媽。 阿媽。 阿媽。 O K。 大家唔使怕提問題喎嚇，因為咧我咧有我自己有個缺點咧，就係我有時認為。呢啲觀念大家明白的，可能我就很簡單跳過講了，但是呢就每個人的背景有少少不同，參加這個聚會的時間有長有短，所以如果你有些問題呢，不要覺得說哎呀不好意思問，阻要時間，不要這樣想法、提出來， 你提出來呢幫到我去有些東西可以解釋，如果不然變成我不知道要去講，好嗎？OK， 早唞 ，OK， 唔該， 唔該曬。